啊，你睡不着吗？要不我唱首歌哄睡？ 你唱完我还能睡吗？ 你信我，我偷偷练了好久的。 唱吧。等等，这次再翻车，你没了。 哎呀，不会不会，水吧水吧，我亲爱的宝贝，妈呀！ 等死！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 救命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说 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，该我上场带飞了。作者一世华商，月票还没过20000，封印师睡不着，拜托大家投投票啊！第204集， 房子好啊， 不认就等着喊爸爸吧。 喊什么？ 喊爸爸，我要一雪前耻。 哟，这里面有事儿吗？方队虐过他？ 不是我。 哦，是十方巨灭大佬。 耍诈而已。 我是光明正大放的狗。 哈哈哈哈，懂了。 录像了吗？录了。 红尘呀呛人，原本说了一堆狠话，见状立刻删除，换了别的。 敢打赌吗？我们如果赢了，你把视频删了，以后不许再提这事儿。 你要是赢不了呢？ 红尘呀呛人这次学乖了，回复说赢不了就请他吃饭，但玩家不同意，纷纷呛声，表示这不算赌注，搞点大的。 他删视频也就是动个手的事儿，多简单，我请客怎么了？你们他妈到底是哪波的？ 站在有理的一边啊，而且我们也想看看视频。 滚！ 我觉得吧，得大家都得得利才行。我们赢了，方队请我们吃饭呢。 这个可以哦。 我听我家宝贝儿的。 哇，就这么亲热。 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让你女友匪看见，不还得吐死呀？ 观众席的粉丝们一脸木然。这段时间，他们看方队直播都听习惯了，对此没想法。某宝贝儿懒得废话，给了一句总结：“ 你赢了，我们请吃饭加删视频；你赢不了，你请吃饭，加给我录个新视频。 录什么？ 女装和认我当爹。”二选一， 靠！ 我觉得女装不错， 牛批呀，大佬，我喜欢你。 有主了， 是男人就毒。 别怂，这可是你先撩的。 红尘呀，呛人有点后悔，不过他总和朋友瞎玩，就是这么一个性格。想想双方的实力，便赌了。观众顿时激动，没想到还能见证一场赌局。很快有人把这事儿发到了论坛上。方队王座之战遭遇职业选手开赌局，掏一掏十方俱灭，今日会不会喜得贵子？这标题太有学问，玩家看完来龙去脉，纷纷跑来看热闹。房间的人数迅速满员，其他挤不下的便进了几位正在开着播的直播间。这局的地图很简单，中间是片湖，周围绕着一圈的森林，森林里种着花草，树木高大繁盛，树干光滑，没有能落脚的地方，玩家根本爬不上去，只能在地面或者水里打。他们看了看双方的实力，红尘那边不用说，红尘是 NAM 的队长，烫头和小花妖都是技术主播，爵士的锅帅亚哥 WLL 是高玩，剩余的全是职业选手，虽然名气一般，但绝对要比高玩厉害。反观方队这边，就方景行和十方俱灭是职业水准，如初炸子、狗剩和王飞鸟是高玩，香草甜甜和情深长寿是奶，剩下的一星人和青岩，前者中等水平，后者一字谢长岩，实力感人。好死不死，青岩这一局正是他们的王。 就这十方俱灭还敢赌啊？ 他输了又不会损失什么，万一运气好杀了他们的王，不就多个儿子了吗？ 有道理。 这对不错了，你们是没见着白天那个梦回大宋对着我们放大招都砸不中人的，幸亏他晚上没迷。 大佬即将撞上他们的奶。 众人急忙看过去，江晨和方景行早已汇合，他们没有走森林，而是贴着湖边的杂草往前摸，想试着能不能蹲个人。运气不错，二人一抬头就看见了对方的奶妈，也是红尘那个队唯一的奶妈。他们又往前摸了点儿，蹲在树后没动。102一边走一边四处看，随时保持警惕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黑色符号毫无预兆飞出来，刹那间打在了身上，法力全封。他扭头要跑，但紧接着又是一个符号把他的行动也封上了。 好快！ 他神色微变， 方队看上的果然不一般。 下一刻，他就见被他念到的方队跳出来，开始和十方俱灭一起照顾他，便赶紧在频道呼叫增援。不能动也不能用技能，木头人而已。江晨不和他客气，快速往上叠封印符，方景行也跟着抓紧时间秒人，那血条嗖嗖往下掉。102认命的等着技能效果结束，立刻要给自己加口顺回的血。然而就在封印即将消失的前一刻，江晨一个独条完成，群攻的十方俱灭再次把他的法力封住了。方景行几乎同时跟上一个诅咒缠绕又定住了他。 靠，变态。 江晨和方景行联手秒人，速度能有多快？之间技能接二连三往外放，然后跟一轮连环爆破，奶妈的血槽直接清空，观众席顿时刷满了6。 啊，男神好帅哦。 哇，杀人先断奶，牛叉！ 太可怕了，这有半分钟吗？ 你够呛，之前谁说十方俱灭这个赌赢不了呢？ 哎呀，死个奶而已，没看见红尘他们也赌了方队那边一个奶吗？ 102喊的增援来了。 102附近有两个队友，快速汇合赶来，全是职业的。江晨和方景行的技能大部分都进了冷却，加上还有别的事要忙，根本不和他们打，转身下湖走人。增援的两个人呕出一口血，知道在水里打不过方景行，便站在岸边观望，看清了他们上岸的位置，报告给了队友。结果江晨和方景行上岸后，在森林里停留了4-5秒，见那头的人离开，便又偷偷摸摸下水游到了对岸，一点点摸索前进，到了森林最边角的区域。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